月23号骚动音乐提提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晚上7点正。 系啊，大家担翻把遮，小心啲啦。而家出面好似都落紧雨嘅。 系咁啊，预告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将会由 Nowhere Boys 嘅、 yeah, 介绍佢哋嘅无处有人啦。咁啊，个 post 而家回复翻正常，好多嘢做我哋自己都唔记得咗。啱啱会出翻个 post 俾大家见到张相咁样。 冇错， 同埋写一句咩俾佢咧？ 系忙碌嘅一日啦，因为我哋今日系 今日。斌爷啊，忙碌啦！我见佢头先翻嚟， 仔啊， 斌爷啊，你年纪大啦嘛， 年纪大，呢个系今日好切身地感受到 的。今日扶条腰行翻嚟， 系啊， 我问佢做乜嘢？ 好似个大肚婆咁，我今日系即系keep 住即系左手咧，我而家扶住嗰个尾pan嗰个尾龙骨嘅位置，因为今朝咧 几廿岁人，唔好乱咁喐啦， 骨头脆啦，你知道即系。跌一跌咁啊，跌親個 pan 嚇，因為今朝去咗溜冰， 係 即係老人 家工作關係啦。 呢啲老人家咧就唔應該去做呢啲咁刺激嘅活動噶啦。其實 係邊種溜冰啊？ 花式溜冰啊，即係花式溜冰係講緊唔係踩 roller 嗰只，係喺冰上面嗰一種。 哦， 咁啊。好開心嘅，因為好耐冇流過啦。 你有玩過嘅之前？ 以前玩真係係讀書時期咧，男仔女仔約出街玩嗰種溜冰， 手 牽 住手。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呢一种，即系唔系嗰啲咧好劲嗰啲啊，即系好劲嗰啲，通常都系喺你隔篱度，嘣一声咁样超速咁样，咁样就好犀利嗰啲啦。咁但系我就系嗰啲柴娃娃咁样，哎呀唔识流啊咁嗰啲咧。 系 咁以前就系呢一种。咁今日咧就因为工作关系，正正经经咁样跟一个教练去学呢个花式溜冰。咁啊过程当中都艰辛嘅，因为即系第一就系以前溜冰嘅方法完全都系唔正确啦。咁所以今日要糾正返晒啲姿勢啦，咁同埋要有少少挑戰嘅，咁啊即係要做啲 動作， 做啲動作 第一次學就要啦， 係啊， 但嗰啲係基本定係 因為呢一個工作嘅篇幅有限啊，咁所以要盡快將啲 成果俾大家睇到啊， 掉出嚟，咁所以就有少少 so call 嘅動作啦，咁然後呢其实正常流都还好嘅，即系因为以前流过都叫做起码唔跌先啦，起码唔跌先啦。咁但系去到做一啲动作嘅时候，尤其一啲动作要一连串加埋嘅时候咧，咁就好容易出事啦。咁因为我事关跳一跳，即系喺冰上边跳一跳落地嗰下，个人失平衡，啪咁样，跟住条尾龙骨咧。就咁样撞一撞，咁但系 OK 嘅，又唔系话真系去到好即系痛到哇顶唔顺要去睇医生嗰种，又唔系嘅，即系轻轻碰一碰咁，其实嘅坐一坐冇事噶啦。咁但系因为今日比较忙碌，其实都冇乜时间坐低，咁所以而家咧我都好似个大肚婆咁样扶住个尾龙骨嘅。 几廿岁咧，呢啲唔好睇少 啊！真系唔可以唔认老嘅，有时即系以前讲紧嗱，我唔知波城你以前有冇溜冰咧，因为我以前去溜冰嗰阵时咧，即系仲系柴娃娃读书时期，冇嘢噶。你嗰啲咧，仲要系咧懒游型啦，又要即系型俾人哋睇噶嘛。咁啊，懒系流得快啦。咁跟住以前，啪一声跌落地下，就企翻起身，有冇嘢啊？有冇嘢啊？咁啊，冇嘢啊 ，OK 啊，再继续流啊，我拖住你啊，咁样。咁而家就唉，跌一跌有冇嘢？有好痛。 你唔好话啦，而家睇 show 啊， 系 企啊， 系。 我啱啱寻日啦，或者啱啱星期日咁啊睇 show 咁企，哇几粒钟，我企到咁上下就觉得哇，如果有得坐低就好啦。 系咪觉得座位嘅重要性啊？ 老啦，你都知道有啲嘢真系做唔翻啦。 即系睇 band show 跳唔起啦，系嘛？即系以前去睇 band show 系最享受，就系企喺个楼下嗰度，跟住一路跳一路悠悠咁样噶嘛。而家 老啦， 坐下先。 咁但系你平时去学一样新嘅嘢啦，叫做、你系咪算快上手嘅人咧？ 其实都快上手嘅，视乎嗰样系咩啦。咁但系小弟因为即系嗰个体育嗰、那个运动嘅神经真系差啲嘅，我由细到大都冇乜边样运动系做得特别出色噶啦。咁所以即系运动嘅嘢就永远都唔会叻咯。我只能够话上到手。 唔整親已經係 bonus 嚟噶啦，整親就基本啦。即係細個嘅時候，包括學游水啦、學踩單車啦，都總會係有啲棘棘地嘅狀況嘅。即係包括我試過。細个学单车咁，即系自学，唔系揾啲教练去教，真系 自 己学嘅啫嘛，两个碌咁样咁。跟住然后有一次就好金啦，跌得白一声，跟住成个菠萝盖损晒，跟住好神奇嘅，有啲嘢就系咁噶啦。你一跌完就开咗个窍噶啦。咁我就系菠萝盖损咗之后咧，跟住即系小朋友嘛，就死定啦，冇事，我冇事咁样。跟住企翻起身再踩，得咗噶咯，咁就成功咗噶咯。咁其實溜冰都係嘅，即係溜冰以前又係搏一聲，跟住然後咧個膽跌一跌，發現哦原來最痛都係咁啫，係嘛？咁冇嘢啦，咁即係有個心理嘅準備喺度嘅時候，就會大膽咗。咁你一放膽去溜嘅時候，原來係仲個表現係會好啲嘅， 因為你。嗰樣驚嘅就係你未知數嘛，係 啊， 你玩一啲單車你驚就係跌，因為你唔知跌會點啊嘛，係 啊， 咁你都經歷咗嗰下啦，哦，佢都係咁啫， 咁就放膽去啦， 即係你經歷咗個恐懼啦嘛，叫做你幻想出嚟嘅嗰個恐懼啦嘛，咁， 所以我覺得黎明有一句金句係好勁嘅，凡事咧你都要做最壞嘅打算，咁如果我最壞嘅打算都唔係太壞咧，就點啊？就高，呢句金句我覺得係畢生受用啊！ 今日即刻體驗到係嘛？ 冇錯， 同埋我覺得。多一樣嘢，你當年去玩呢個溜冰嘅時候，你都識講啦，即係同啲女仔嚇去到，大家都唔識嘅，拖住手仔，大家咁樣玩，你有嗰個愛情催化劑喺度，咁梗係唔同啦。 我覺得細個真係覺得溜冰場係一個好浪漫嘅地方嚟嘅，因為咧，即係今日即係做嘢嘅時候，即係都直間問一下，即係一齊做嘢嘅朋友，就是、你細個有冇？溜冰啊咩啊，咁咧我發現即係大家因為都新，即係真係唔同年紀啦，咁大家嘅睇法係好唔同嘅。有啲人會覺得啊，以前細個唔溜冰㗎，屋企人唔俾我溜冰㗎，因為以前係嗰啲溜冰場咧就好多非仔非女㗎，咁所以咧即係俾如果知阿爸阿媽知就鬧㗎啦。 有個年代啲軍族溜冰場啊嘛。 係啦，咁跟住去到我嗰個年代就已經唔係㗎啦嘛，我個年代就好 high end 㗎嘛，你要去學溜冰咧，阿爸阿媽要俾好貴學費先有得學噶嘛，咁所以喺我哋心目中啊，溜冰係一件好 high end 嘅事情，咁所以咧去到大少少嘅時候，帶啲女仔去溜冰場就係一件好浪漫嘅事情嚟噶啦嘛，咁、 哦、 咯。 因為我係冇玩過滾軸溜冰同埋溜冰嘅， 係 溜冰就因為以前讀書年代去噶啦，多數都。但因為你要俾入場費啊，即係樓下九龍城嗰咪有，唔係九龍塘嗰個商場都有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啊，有而家都有。 即係總之香港都有唔同嘅場地，咁你要俾入場費去玩，咁嗰個嘅娛樂嗰、那個費用，細個就覺得貴，我唔會特登俾錢去玩啦。玩完我又冇乜得著，我同啲 friend 去打場波唔使錢添啦，你打街場。 冇錯。 咁所以已經冇去玩到。咁滾軸溜冰又一樣啦，跟住同埋你要有嗰啲鞋啊，成 啲裝備好貴噶。 就算你租借嗰啲又係錢啦。細個都係揾啲冇錢嘅娛樂嘅啫嘛。 係啊，打乒乓波嗰啲咯。 係啦，嗰啲都係攞阿爸嗰塊牌，或者社區中心有得借埋嗰副紅雙喜咁。 平平地 都係咁打噶啦。所以我係冇玩過嘅。咁我媽又同我講過，以前佢真係即係同啲朋友出去蒲嗰時，即係講起蒲呢樣嘢。 係， 佢話：哇，以前都係啊，咪同啲朋友一齊去玩下，猜下滾軸溜冰啊！ 滾軸溜冰即係真係喺個硬地度嗰啲啊嘛。 係啦，即係佢嗰啲有啲場地室內咁，跟住啲暗暗地。 嗯嗯。 係啦，咁嗰八十年代嗰啲應該係嗰啲溜冰場好多啊！你問翻嗰個年代係。即係八十年代係身處於二十零歲嗰啲人 ，OK， 佢哋都會講。有時以前 Give Me Five 唔記得講咩 topic 都係，都有啲聽眾話當年話去 roller 場嗰度啊， 叱咤呢個冰場啊， 係啊，喺嗰度就攞嚟即係識下女仔啊，識下男仔咁樣嘅。 而家冇咁浪漫啦， 因為我以為佢講去蒲佢個年，我媽個年代係真係又係去酒吧去咩，咁啊都有嘅，但係滾軸溜冰場會多啲咯。 係啊， 咁但係去到我哋即九十年代 網吧咯，蒲 係啦，我哋就冇玩呢啲啦，我哋出世。但係好得意嘅就係 浪漫啊， 係啦，我哋去網吧啦、唱 K 啦呢一種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喺呢啲地方你好少會識到一啲人嘅，因為你自己閂埋門自己玩啫。咁但去頭先講滾軸溜冰場，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嘅人啦。 係係係。 咁你又會可能識到新朋友啊，咁樣。 係。 咁我哋成長嗰個年代冇玩滾軸溜冰啦。但得意嘅就係我近排發現，即係我有滾軸溜冰啊，係講緊，即係唔係溜冰場啦。 嗯。 你到而家有啲嘢即係叫復古翻啊。 係。 我朋友近排我見到佢，早去即係夜晚晚咁啊，著住對滾軸溜冰鞋咧。 咁就同朋友喺度踩噶咯喎。 哦，即係周圍踩。 誒唔係啊，佢係有一個場地嘅，又係室內嘅、 哦 okay, okay, okay, okay. 應該又係嗰啲室內場咁樣去玩。 嗯。 咁就走翻轉頭去玩翻一啲我哋細個冇經歷過嘅嘢。 係。 咁佢個故仔好得意嘅。 係。 希望佢冇聽緊啦。咁下次咧，咁佢就。即系一路都有个心愿啦，就好想咧踩呢个滚轴溜冰。咁跟住啱啱佢前排唔知点样生日，咁啊有个 唔知点样生日， 唔知点样啦，总之前排生日啦， 唔使咁心虚喎、啊、你。 忙咩就 讲啦。 跟住就有个异性就同佢庆祝生日， 哦、 哇！就同佢即系准备咗好多嘢啦，食完餐饭咁，跟住咧就送一份礼物俾佢，咁里边咧就有条锁匙喎。哇！讲到咁仔细， 哎呀！你讲到呢度佢都知噶啦，你讲啦。 我唔系惊我个 friend 知啊，我惊另外嗰啲人知啊。咁跟住咧，佢攞完锁匙咧就哇，好惊喜好似寻宝咁，跟住就原来去一个滚轴溜冰场嘅一个 locker 嗰度，咁、 okay. 跟住一扭开就对滚轴溜冰鞋， 哇！ 咁就好似系生日礼物啦，咁然之后就有得即系叫做实现到佢呢个愿望啦，咁就好开心啦嗰晚，咁就可以即系两个咁啊就拖住手仔咁喺度玩啦，咁、最有趣嘅就系咧。隔咗唔知几多个钟头之后啦，有另外一个男仔出现咗，就 系 佢嘅即系以前嘅前度啦。跟住又系因为知道佢中意呢个滚轴溜冰鞋，就送咗对滚轴溜冰鞋俾佢啦。谂住，但系因为知道咗佢之前嗰一晚咧，就同另外一个人去玩滚轴溜冰，咁啊嬲住， 好惨啊！ 所以系冇送出嗰对滚轴溜冰鞋。 哦，哇！呢、這个系 M V 古仔啊！ 你冇杀我啊！ 直头有画面啊！ 但我就觉得好得意啊！即系你即滚轴溜冰鞋成为咗一个喺呢一个故事或者一个爱情里边嘅一个 iconic 嘅一件物件啊！即 系 附带咗一啲咁嘅嘢喺里边。咁你話毛公仔都得，唔知點解滾咗溜冰鞋，我又聯想翻嗰啲即係八十年代你睇啲港產片嘅時候，嗰啲男女之間咧，嗰啲咁。 係係。 我居然喺我而家身處2021年，我身邊 仲有呢啲事情發生， 見證到呢件事，我覺得有趣。 仲要嗰啲劇情咧，即係你唔講係你啲朋友，我覺得老土到好似拍電視劇咁樣啊！喂， 個世界就係咁啊， 好有趣啊！ 所以咧。今日喺度谂紧拣咩歌嘅时候，我觉得唔知点解呢一首歌俾到我嘅感觉咧，就由嗰种一男一女拖住手喺嗰个 roller 场度玩住嗰个滚轴溜冰，个世界得翻佢两个嘅嗰种状态。无论我哋有冇将来都好唔紧要。 超脱生死混浊的人，全面蜕变，求助不分离，跟你一起。在此时寻求趣味，明明夜暗路滑雪狂，但是仍在旁，自在而清朗。闲言独语，习于两旁，如何不安？ 东城嘅 Irrational。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安排新冠疫苗外展队一连三日在石梨社区会堂提供科兴疫苗接种服务，活动由多个葵青区地区组织合办。在九月至到十月期间，曾经接种疫苗的六十岁或以上合资格的葵青区长者可获200元超市礼券。对于有在九月之前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长者未能够领取礼券，批评安排不公平。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鼓励接种疫苗的活动得到很多地区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提供心意作为鼓励和支持，认为是合适的做法。另外他说要提升长者接种率，会在三间医院设立新冠疫苗接种站，同埋考虑如何在屋邨方便长者接种，例如安排流动车打针等，但要考虑是否有足够的空间、设备等问题，仍在探讨细节。医院管理局即将在伊利沙伯医院、屯门医院和玛丽医院设立新冠疫苗接种站。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新安排可以方便到专科门诊复诊的市民，包括长者，若果在諮詢醫生意見之後屬於適合接種新冠疫苗，可以獲安排到接種站即時接種。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三間醫院都是屬於聯網的龍頭醫院，地方較大，將提供復必泰疫苗，若果試行計劃運作順利，會將有關的計劃擴展至到其他醫院。聯合醫院兩名醫生四年前向女病人鄧桂斯開漏藥，導致她急性肝衰竭，其後兩度換肝，最終不治。醫委會裁定兩名醫生專業失當，判處除牌，獲准緩刑。涉案的醫生陳小劍、林志坤在聆訊中承認有過失，醫委會聆訊之後判林志坤被除牌5个月，緩刑36个月。陈小剑被除牌3个月，缓刑18个月。事发在2017年，患有肾病和乙型肝炎的邓桂斯到联合医院复诊，获医生处方高剂量类固醇药物，但未获处方抗病毒药预防乙型肝炎发病。他之后急性肝衰竭，两度换肝，最终同年8月离世。研学思政发言人黄婉林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的串谋颠覆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他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至到11月3日再处理，被控方准备将案件转介至区域法院的文件。19岁的黄婉林的保释申请被拒，还押后讯。研学思政召集人黄日坚、前秘书长陈子深和前发言人朱慧莹早前亦被控相关控罪，不获准保释，案件同样押后至到11月3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近北雅山花园嘅慢线有意外，仲系处理紧。而家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雅山花园嘅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

到黑忍受，千蚊通交，一堆坏话的人，可知道呕，一切再不保留，痛快散走，无言爱意。 陈可荣嘅派台作品，会有无缘无故的恨。人生当中经历咗好多一啲开心与不开心嘅故事，但望翻转头，呢啲可能都是一些小事。 难过的小小故事，陈述不出心意义。难明的小小暗示，迷惑所知的一意。尘寰当中徘徊，人来又往，寂静中勾起一丝碰撞和涟漪，贪一趟，爱一方，竟花光。让我躲于天边一方，让我终于撕毁的心脏，让故事随意飘过，伤痕随风雨下葬，待全身回头看。 听我呢一首由 Candy 孙嘅派台作品，一个看似属于佢嘅故事，又系大家嘅故事。歌曲名字叫做《无名故事》。 无名的小小故事，重读方知真了义。无名的小小暗示，随念生起的空意。无常当中徘徊，原来有我，离流中足迹，一切往事和回忆，再一刻守一刻，竟失望。让我躲于天边一方，让我终于撕毁的心脏，随意飘过，伤痕随风雨下葬，便有光。让我归于心死的光，让我止于生起的希望。让故事越越去往，温柔藏心细十方，同重生。 可以理解无名故事的无名，即是解即是没有名字的东西。 是我的，却非我，这小故事。 呢首歌嘅另一个版本。三生石板代表上面刻住嘅前世、今生、后世呢啲概念，放喺呢首歌里边。荆棘海的三生石板，我来 Joe Young 重新去做一个编曲。不过想回头，人生来的时候一个人，走的时候都可能都是自己一个人的。 插破骨头颅。 听下呢首嚟自 LK 高辉嘅派台作品，叫一人摇摆派对。 那低音鼓已经黑暗中起哄吗？背诗生出两腿，兴奋的往上爬。要把抑郁扫走，怎么为扮优雅？再快些，加快些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将你摆紧放下。要么放声喧哗，有压抑痛楚，用声音粉碎它。主打令你兴奋，你推地毡只杯，我中人一试唱，异声音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Beatbox 跟鼓声，我醉在醉生，想知交响的命运，谁也去碰碰我问问。有些恋曲。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水花，留下浪漫是香肠吗？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软陷，真皮玻璃教我睡在最深，想知相恋的命运，离开个歌送出有些冰山，当我怕比想象更好，捉紧青春是温度，谁应该相恋没有跑，谁又和话剧烈女探讨 ，boom boom boom， 抱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发亮一切妄想 ，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发亮的是相约。空屋里没有声，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and hit the stage. 当我比想象更好，做个天使梦。谁应该相恋没有跑？又话这月里探讨。Boom boom boom， 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发亮一切妄想。 六点三分之前听有 Anson Low 嘅呢首 Mega Hit 啊。 局到第三局以9-11紧败，之后以7-11再输，以局数1-3不敌对手。男双组合港队嘅苏智、火柏、蔡俊杰以直落三局不敌湖北嘅组合，未能够晋级。天气方面，骤雨同埋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电母。在下午4時，电母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越南中部一带。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晚上七点。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咧近住环宇海湾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一阵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近大涌道回旋处。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咧，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呢一段咧就多车，龙尾排到风力楼。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的坏车都拖走了噶啦，龙尾就去到隔田村。反方向啦，狮隧入沙田，九龙呢一边嘅龙尾啦，窝打老道就排到去沙福道。另外，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就喺星河名居。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演艺学院同埋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间封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排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环保大道近宝邑路，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喺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喺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呢一段慢车噶，龙尾断断续续排到近玛丽医院。花园道落山龙尾排到马纪仙峡道，红棉路上山嘅龙尾咧就喺下角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近住香港坟场呢一段车龙排到东山台。喺九龙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约道呢一段咧车龙排到圣座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呢一段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龙尾排到城门隧道近住沙田出口㗎喇。另外反方向出去九龙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呢都係多车㗎，龙尾排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呢开始繁忙啦，龙尾近安定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2年9月小一入学的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在今年9月20号至27号接受申请。如果子女在2016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小学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将填好的小一入学申请表交去想申请的小学，并留意本年度递交申请表的特别安排，每个小朋友只可以申请一间学校。 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32 为你倾力播放。 抄身份证号码够难，呢张都要抄，呢张佢用嚟买嘢搭车㗎喎。 要抄低㗎，万一，我讲万一啊，你唔知家中长辈去咗边，凭住呢个号码可以帮到你㗎。 巴士公司有个新嘅服务，只要失踪长者上车嘟卡嘅时候，车长会即时知道，咁咪可以帮屋企人尽快搵返个长辈囉。又几细心喎，仲有冇其他长者友善嘅服务同设施呀？ 当然有啦，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灵活城市资讯站啦。 日呢队嘉宾可以话又系再次挑战难度之最啊！你谂埋我嗰份啦。 虽然佢哋嘅队名系英文，但系难我唔到嘅，听住啦。 Nowhere Boys 制造英雄， 好嘢好嘢，你都可以话系一个创作上嘅英雄。 收到音乐今天的嘉宾是由 Nowhere Boys 啊，时势 最好， 有 Ken 同埋 Van 做代表啊，你哋好啊， 忍住啊呢个， 呢一句咧坦白说咧，其实是阿斌谂嘅， 劲啊， 好中意， 系啊，因为本身我谂咗，我哋食嗰咧就将 Boys 嗰个音咧拉长嘅 ，Boys 咁容易啲食啊嘛，本身谂嗰啲， 哦， 我系 get 到啦，系咪嗰个时音啊， 系有啲牵强嘅， 唔系 ，OK， 扭到啦，系咪 ？get 到， 本身谂嗰啲系譬如 Nowhere Boys 来。運動啊，即係都有啲好嘢啦。跟住，但係我哋揀咗幾個之後，同埋我哋監製 Carmen 傾就話，時勢做英雄呢個好似襯翻 band 嘅嗰種 mood 啦，同埋好襯新歌嘅嗰個氛圍啦。 咁時勢好夠啊！ 咁所以就將呢個卷 哇，多謝， 可以 我哋 band 多一個啦， 可以打開， 好即刻 鑑賞下呢一個。因為我哋監製自從呢大半年寫得多英文咧，佢英文方面都有啲進步。 哇哇，好似印象 係有啲氣勢嘅。 连个时都唔写啊！ 系啊，因为要食到落去啊， 同埋悭翻一只字， 咁可以食到落去啊。 No way boys 咁样， 系希望系希望你中意呢 段。我中意，哇正啊！呢个真系正啊！ 系啦，因为我都觉得即系时势做英雄本身呢一句嘅意思都系即系喺个环境不断变化之后点样 样 去适应啊，点样去表现啊咁。 系 喺你哋身上面都系，因为你哋而家就系以獨立樂隊的身份去行走江湖啦。但係呢個決定其實有冇話係即係大概幾耐之前開始都諗緊，不如我哋試下自己 set up 啦咁樣。 其實好得意嘅係上年度我睇翻張約咧，原來係仲有半年就約咯。咁我嗰陣就喺度諗緊，我哋繼續續約啦，即係續五年啦，還是係趁呢個機會，我哋係可以。即係闖一闖咧，自己 都諗下嘅嗰陣時候，都做埋 concert 先諗嘅。 係啦，我就覺得我哋而家都算係仲有少少年輕啊，都叫做係啦， 都年輕啊。 最緊要係有團火，係咁呢個時候，我哋想一直以嚟我哋想做嘅就係不斷進步嘛。咁我覺得如果去學識曬一隊 band 由點樣由幕後去到去做 show。所有嘅細節咧，我哋都想自己試下做下，咁係當一個學習啦，同埋進步嘅階段咯。所以我哋呢個階段就係用獨立嘅身份去做嘅。 係，咁即係大家要即係有共識之餘，再行出嗰一步，同埋即係要 start up 一個自己公司各樣嘢嘅話，有冇一啲難關係即係一開始最需要面對嘅咧？ 其實就係要跳出嗰個舒適圈嗰一下咯，就係、 是。 係。咁因為你知道，即係之前即係有大公司後面 back up 啊，我哋做歌。好多資源上嘅我哋唔使擔心，但而家其實係每使一蚊都要 食餐飯，我哋頭先都度過噶啦， 食唔好咧， 我哋都係咪計公數噶？ 點計都好， 同埋幾得意，我覺得，因為而家係每一分錢賺翻嚟，同每一分錢用出去都係我哋自己辛苦做嘅呢樣嘢，好感動嘅呢件事。即係大家譬如知道，拍 MV 勾咗筆喎，點搞咧？我唔緊要。我哋即刻 book 個 live house， 之後即刻嚟個籌期 show， 咁啊玩咗先， 每人買入場啦，咁之後就好多人嚟支持，咁呢下係非常感動嘅，即係一晚嘅 show 再賣埋啲碟啊，啲 merchandise 係足夠我哋拍到個 MV 啊， 哦， 咁係非常感動嘅。 咁音樂上大家平時又唔同崗位，但係頭先講一啲即係自己公司要處理行政上啊，即係財政啊嗰啲咁樣諸如此類。咁你哋幾個嘅分工有冇話邊啲管下 show 啊，邊啲？ 以上我哋冇分工嘅，我哋。 你以上講嘅都係我嚟嘅， 本數啊，揾阿 Van 啦，book 場嘅度期嗰啲人揾阿 Van 啦， 咁所有嘢都揾阿 Van， 我都放心啲嘅，即係員工上面嘢咧，我唔介意去做曬嘅，因為佢哋始終佢哋嘅專長係真係去錄音同埋去用佢哋樂器去。創作啊嘛， 唔係講白啲，其實佢有啲擔心嘅。如果我真係去 handle 嘅話，我阿 Ken 你就係 book 個場啊，我真係走咗 book 場咧 ，book 個遊樂場翻嚟啦，真係。 哇！幾新領我喺嗰度玩 嘅，真係好啊，真係。 係咁，所以就有呢分工。 係啦，咁而家主要就係阿 Nate 同埋阿 Ken 咧，就 去咗 production 嗰邊嘅，即其實佢哋兩個就係監製，再加錄音嘅 engineer。我哋而家有自己個 studio 啦，叫做咁好好彩有自己 studio， 又使錢啦。 我哋好開心，好開心，因為同人哋分嘅。 哦， 因為主要音樂人咧，佢哋嘅活動時間都係喺晏晝至夜晚嘅。 係， 我哋咁啱到咁巧咧，就係、 是、 早上 早嘅。 哦， 所以咧。系啦，我哋嗰个时间分布就非常好嘅。咁我哋逢星期一三，星期一到星期三，就直至到夜晚之前，我哋都喺 studio 度喺度试下点样录音啊、创作啊，或者系即系做下 mixing 啊咁样嘅。 系， 咁就非常好，因为阿 Nate 同阿 Ken 就佢本身好有兴趣，对音乐嗰个声音嘅追求好高啊。我就一定冇咁多耐性噶啦。佢哋真系好有耐性，逐支逐支咪去试啊，逐条线去试啊，点样录做最靓声咧？咁呢樣嘢其實佢帶翻我哋 band 度就長久以嚟，即係繼續落去都會非常好，因為我哋可以攞到我哋真係想要嘅聲音。 哦，係啊，阿 Ken 有冇得講下？即係喺個 studio 裏邊啊，即係玩下啲麥啊，我聽我見連隔音板都有 睇 啊，有啲咩嘢發現到好過癮嘅嘢咧？ 其實嗰陣時咧，一開始咧就因為我哋咧一開始去到咁多個人，五個人去曬啦， 係 都有五個鐘頭咧係冇聲嘅。 我哋咪其他， 我哋揾到個聲。 幾時錄到？幾時錄到？ 跟住話食飯走咯，都係第日嚟過啊。咁啊，跟住後來咧，阿 Nate 就再嚟啦。咁我哋都係話，喂，即阿 Nate， 我哋今日都係冇聲。不如咁樣啦，我同你坐喺度。嗱，我而家四點鐘 有聲先叫佢哋翻嚟啦。 總之咧，我哋今日搞掂曬佢，整到有聲之後咧，我哋就抹翻低曬啲嘢先。因為咧，其實最主要點解我哋冇聲咧，因為個 studio 唔係我哋 set up， 係人哋 set up 嘅。咁佢啲 signal 咧，我哋真係完全睇唔明嘅。係。咁後來我哋就真係抹低曬嗰啲嘢之後咧。咁啱啱好我就記得嗰日我同你講話，我哋以後唔可以再犯呢個問題啦，即係唔可以再犯呢、這個冇聲呢樣嘢啦。我哋以後即係呢個好唔好聲嘅啫，你唔可以冇聲啊嘛。係啦，咁我係記得嗰日係夜晚十二點噶啦，係搞八個鐘頭。 哇！但都問翻本身 studio 即係一齊夾租嘅嗰啲朋友點樣 set 咧？ 係因為其實阿 Nate 問過一次嘅，唔好再意思再問。 明明 好似好魚咁啊！你哋呢班人係咪錄音噶？你冇聲嘅，點解錄一日都 係？咁我亦都係第一次。有史嚟第一次將自己一個人抽離咗喺呢件事度，因為我每一個 step 其實佢 band 一直以嚟每一個 step 我都 involve 入邊嘅嘛，但呢個真係頂唔順啊！我有好多其他文件上啊或者其他嘢嘅嘢去處理啊，即係行政上嘅嘢啦，我就話嗱你同 Ken 今次我真係唔好意思啊，你唔好搞我啊呢度，你哋搞掂好曬先， 係 我就會翻嚟 交俾技術部嘅朋友。 所以我覺得而家個分工係非常好嘅，即係我覺得嗰件事係大家再坐埋條船再多啲。 哦，但係回歸翻去一個獨立身份去做音樂啦，即係我諗對 band 嚟講有好有唔好嘅地方就係好嘅方面就係、是、即係我諗所有音樂人都好渴望有一個自由自在嘅環境俾自己點樣玩都得嘅。對於 Nowhere Boys 嚟講有冇話第一件事回復自由身之後第一件事好想做嘅，即係好想達到嘅係一個點樣嘅事情咧？ 哦，我哋好好彩就係之前公司咧都。自由度都非常高嘅，亦都好支持嘅。 其實真係唔理我哋嘅，真係冇乜嘢。你點做點做啊？其實真係，真係。 因為上賽，當然我哋每一次都係想挑戰之前再做啲新嘅嘢啦，繼續做啲更加刺激、surprise 到自己嘅嘢。但反而我哋一完咗約，我哋第一件事係想係就把開 show 嚟嘅，記得。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我哋最初未入大公司之前咧，我哋就成日都一個禮拜可能三四場。 係啊，一日有三四場添啊！有時 候喺啲 cafe 啊。一啲酒吧入面啦，咁樣做呢啲好近距離嘅 show 嘛，咁但係有時因為即係簽約嘅問題啊，好多嘢其實酒吧未必提供到嗰、那個可能已經出 show 前已經俾咗錢啊，或者好多啲咁嘅 contract 上嘅嘢會搞到件事有啲複雜嘅，咁我哋就避免咗好多好耐時候玩嗰啲嘢，但我哋反而一出嚟就而家我哋點都得啦，收錢出 show 都得啦， 係啊，冇錯， 咁我哋就開翻呢啲同觀眾距離好近嘅 show， 咁亦都好開心。即係可能疫情期間，我哋好多 show 都冇得玩啦，或者係冇 show 啦，直情。咁我有啲擔心同嗰個樂迷會斷開咗 connection 啊，但原來唔係，一開啲 show 係場場都爆滿，場場都係好支持，咁我係好感動嘅啦。 因為玩啲 show 係就係中意嗰種係咪同即係嚟入嚟睇嘅朋友嗰個距離好近， 好近，好近，好近咯，係啊！即係你唔需要話連耳仔都唔使戴噶啦，呢啲直接聽地方大家聽同一樣嘢，哇！冚冚聲去啊嘛，啲 band show 就係咁啊， 即係可以做到呢一樣，大家即係都希望可以再玩翻嘅嘢啦。 係啊，係啊， 咁而喺即係 studio 上面有自己嘅地方錄音錄歌嗰啲，都即係亦都可以好多新嘢玩啦。咁頭先即係講到即係嗰個冇咗聲嗰樣嘢啦，咁但係去到即係 master 到即係處理咗呢一樣嘢啦，其實係咪？ 咪都一個好新嘅世界，就係、是、我、哦、原因為有時訪問啲音樂人都講，支麥點樣擺去收唔同嘅樂器咧？我、哦、原來出嚟個聲唔同，呢啲係咪都開始發掘到可以點樣幫助錄音？ 係、哦、啊，其實好彩咧，我哋真係乜都唔識啊！其實真係，因為唔識咧，其實咧真係可以慢慢做實驗啊。咁有時候咧，支麥咧，我哋試過一次咧，就係咁樣嘅。我哋真係將個隔音板擺前同擺後少少啫，已經擺咗喺前邊噶啦。 係， 只不過一寸兩寸，我哋錄翻出嚟咧，竟然係個 snare 咧。是大粒了很多的， 或者我行過企音嘛，喂喂喂，你企翻去嗰位度先，你冇喐，你冇喐， 你冇喐， 呢個位聲靚啲啊，你企度。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我哋所有嘅嘢咧，有少少係用翻咧，啊其實我哋有同其他 engine 真係好唔同嘅，因為其實我哋係真係玩樂器啊，所以我哋彈緊嗰陣時候咧，我哋知道樂器嗰陣係聲係點樣嘅，咁我只不過想喺麥裏邊點樣 capture 翻成件事咯， 最真嘅聲， 係最真嘅聲，咁其實 suppose 咧呢件事咧，其我哋係應該表現得到我哋嘅 articulation 嘅。但我哋以前咧係，因為我哋真係唔識嘅問題咧，咁所以咧我哋表達唔到嘅，其實係好多時候，即係我哋就算去俾到好貴嘅 studio 咧，都係表達唔到嘅。 係。 咁但係而家因為我哋咧有錢啊，係咪有時間？咁所以 有地方嘅咩？講呢個唔心虛嘅咩？ 有時間啫，時間有 時間有地方啊，咁樣。 唔係啊，你哋係 LOW low 啊，我係 NO low 啊，而家係啊，就係咁樣啦。所以我哋而家就因為有錢啦，因為咁我哋就可以而家慢慢試啊，揮霍下咁樣咯。 即係入到去每次都好似即係啲風水師傅睇陣咁樣咧，啲嘢周圍擺下之後，睇下啲聲出嚟有咩唔同咁 啊。係啊，其實好開心，同埋好大滿足感啊， 係 好大滿足感啊，即係一 capture 多件事。哇呢、這個咪正聲，同埋用唔同嘅 mic pre 啊，咁咪試一試啊，咁樣真係擺位啊唔同啊，因為我哋試過一次咧就話啊，點解今日聽阿余佬拉嘅聲同嗰聲唔同嘅？原來就因為 企前咗一步， 佢企前咗一步，就係啱啱上面有個橫 有條震 哦，哇真係好細微都會影響到， 好細微好細微，同埋因為我哋個 owner 咧有時候教我哋咧，譬如我哋間面咧就係咧梅花間竹啊，即係譬如。A、C 有咧，跟住咧對面咧就應該係 B 同 D 有咯，就唔可以對角咁樣有個隔音咁樣咯。 OK， 所以呢個就好有樣，好讀噶。其實跟住落嚟就玩線同埋玩電噶啦。 係咯，我都想問，即係啲男人嘅嘢咧，玩 gear 啦嘛。 其實一樣， 即係點啊？沉咗落 嚟㗎，砌車咁。 係咯，即係有啲線啊、啲麥啊嗰啲，係咪開始會睇啲型號點喺錄音方面嘅器材？因為之前就樂器會熟啦。 係啊係啊係啊。 音嗰啲 係，但係咧而家咧咁樣玩法咧，我哋就會有時候我哋真係咁諗。嗱，咁啊，器材就喺呢度噶啦。咁不如你就諗個辦法，係用呢一扎嘅器材。譬如阿 Van， 我哋試佢試麥啦。咁阿 Van 係試到某一隻麥係最好聲嘅。 嗯。 譬如我啲木吉他嘅，咁我哋就試到真係個某一個木吉他係真係咁樣擺 到嘅。其實好夾人嘅，因為咧我哋而家有呢個時間咧，所以令到每一樣 gear 都好夾彈個人。 係啊。 但以前你去出現租錄音室，你邊有咁多時間同你慢慢玩？你三個鐘你已經破產咁， 係啊係啊， 整個試係咯，而家就呢個享用呢件事咯，我哋可以 哦。有冇話要喺個地下度黐埋個膠紙 mark 好啲位？嗱，下次吉他擺翻喺呢度， 好啊， 擺翻喺呢度 唔同啊。O K， 總之每一次用耳仔去 judge 到就得。 O K， 哦 O K， 唔係同埋咧，呢度我哋真係要同人 share 嘅， 所以而家冇得咁樣私家用嘅。 唔可以自私用 啊！所以即系声音上面而家有自己 studio 就可以， 系啊，好好玩， 玩到呢啲咯。 同埋其实我哋一直以嚟咧，我哋都有谂过嘅，因为我哋即系独立之前啊，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同我哋讲话，其实你哋而家玩 rock 玩摇滚呢样嘢，其实 out 噶咯。其实我都知嘅呢件事系，因为其实大家而家听得最多嘅，多数都系 EDM 啊，或者系啲 program 嘅嘢 ，R&B 咁嗰啲嘢。 其实外国都系咁样。 系啊，其实全世界都个 trend 已经系咁样。咁但系我哋就喺度谂紧，我哋其实系咪应该要跟住个 trend 去自己再即系转变下咧？但系其实我哋谂下，我哋最中意做嘅就系我哋双手可以弹出嚟嘅原音咁啊。咁所以我哋想将呢件事继续 keep 住嗰个传承咁样落去。 嗯、 所以我哋就系、是。而家就去做極端咯，就係、是、所有都要用手彈咯。我哋連電腦嗰啲嘢，我哋都盡量唔好用啦，盡量冇就冇啦。嗯、我哋做到就做啦。咁所以我哋而家用嗰啲麥去收音，收到我哋自己各自嘅 character 咧，係非常。 有滿足感， 有滿足感， 好有滿足感。 因為其實都有好多樂隊會話，啊，為咗想做到唔同嘅聲或者效果俾大家聽，就會揀一啲 synthesizer 加落去啦。你哋就堅持冇用 synthesizer。 我哋想咁樣做咯，因為咁樣先係我哋五個人獨有嘅聲音咯。 係，同埋都係一個工具嚟嘅，即係睇下即係按翻你哋嗰期嗰隻音樂咯。係 係。 如果即係遲啲係嗰啲咩未來城市嗰啲咁用到，咁就 make sense 咯。即係都係視乎翻你想做嘅嗰啲決定咁樣咯。 经抱着吉他远留低，如狮子画的拉扯便奏出同位，从高音到低音划破不息，一切狂放的重力切莫惧，谁高过位直落鬼月无稽，才单下那些离地万尺的流泥，从不知道心中有声音要响起那种壮丽，在最后时代壮丽奏着谁的梦，现实竟已散尽时光，掩饰这天空的粉碎年华逝去，谁没有痛哭过，无常地擦亮这次热痛楚，当世代无惧这一幕，欢迎到处天下地念一起拉向这最后和弦，去绝了唯一斗米便折腰舞埋葱，让消灭了的歌声再唱几十秒，又一分贝一分贝被削弱， 听到 Noel Boy 先前的作品叫做《最后的摇滚》，先听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医管局宣布延长前线医护人员雇佣期至65岁，即时生效。 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表示，根据人事部估算，医管局未来十年大约有1000名医生、5000名护士和10000名支援职系人员到达60岁退休年龄。局方希望其中一部分人能够在医管局继续为市民服务，因此延长退休年龄主要对象是临床前线医护人员，又强调政策以人为本。人事部会在有关人员到达55岁时候主动同他们协商了解意向，亦都会灵活处理，又认为一切可以度身订造。范鸿龄又说，医管局将设立副顾问护士职级，配合专科护士资格，透过更加优化的晋升阶梯，吸引现职护士留在医管局服务公众。前年参与上水示威的一名18岁青年被警方追截时候企图抢枪，早前被裁定暴动及企图无牌管有枪械罪成，在区域法院被判囚4年9个月。法官判刑时说，如果并非长枪的扳机被锁上，以及警方赶到及时，后果将不堪设想。警方欢迎法庭的裁决，认为判刑具阻吓力。被告被控前年12月28日在上水广场外行人天桥和2楼大堂抗拒两名警务人员参与暴动和企图无牌管有一支警用散弹枪。研学施政发言人黄婉琳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的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他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至11月3日再处理，被控方准备将案转介至区域法院的文件。19岁的黄婉琳的保释申请被拒，还押后讯。研学施政召集人黄日坚、前秘书长陈子深和前发言人朱慧莹早前亦被控相关的控罪，不获准保释，案件同样押后至11月3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跑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在港岛花园道落山方向的交通繁忙，现在车龙排到上罗便臣道近落信台，反方向上山的车龙就排到落下角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是比较挤塞，而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就在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的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

你估先，我估先， 你先 我先啦。嗱，今次咧，呢一个无处游人咧，我去听翻咧个 intro 咧，有一个吉他上面咧，那个 fingering 咧，我系特别会去留意嘅，因为呢一个系好出去代表到咧一种好西部嘅感觉。咁、我觉得你哋系咪就系、是、其实喺做呢首歌嘅时候咧？去睇翻好多一啲嘅西部嘅電影，然後去模仿翻啊佢哋嗰啲 country blues 嘅 fingering 就係咁樣彈咁樣嘅 pattern，然後去做翻嗰個氛圍俾聽眾睇咧，即係去聽咧咁樣。 係啦，咁我想估嘅就係、是，即係因為初頭未睇任何你哋嘅宣傳相嗰啲，一聽只歌就西部感覺啦。咁然後我再聽西部冇理由冇決戰啦，係咪先？咁所以咧，我覺得其實呢首歌裏邊咧係應該係有一啲。聲音上已經係有決鬥嘅成分，因為例如我冇記錯喺第二個 verse 之前有一段呢，又唔知有個小提琴拉啦，跟住有一個好陰濕嘅一個 so snare 嘅鼓聲嚟嘅。我覺得因為鼓聲喺呢首歌係好代表到槍聲嘅，係即係開咗出砰咁樣嗰一下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喺裏面畫面上，你哋真係有諗住一啲決鬥嘅場面，甚至乎個 drum 嘅 pattern 嘅安排啊，呢套啊，你諗住仲要開槍啊，你諗住即係打其他啲編排啦，有呢啲嘅 conversation 出現過嘅，我覺得係。 系 啦，咁你可以逐个揭，可以揭咗阿斌嗰个先啦，即系嗰个对西部嘅嗰种弹法嘅嗰啲 reference 啊。 好啦，咁我系真系睇咗好多西部电影嘅，因为其实本身都中意睇呢件事嘅，所以我一直亦都个 fantasy 就系有一日我哋系啊着到 cowboy 咁样出 show 啊咁样，咁所以 country music 对我哋嚟讲都系非常熟悉嘅嘢啦。咁阿 Nate 啦，今日唔喺度啦，但系佢之前都系 Arkansas 翻嚟嘅，咁佢真系系嗰啲人嚟嘅， 系 佢真系大牛仔帽嘅嗰度 ，OK 系啊，即系 country 嘅人嚟嘅。咁所以其实呢啲咁样嘅声音啊或者乐器用法，其实都入咗我哋血嘅，咁只不过系香港嘅。band 先或者系 pop 先都好少会出现呢种咁嘅声音嘅，我觉得。咁所以我哋好想，哇！我哋不如做呢样嘢啦。咁我哋阿 Ken 又识弹 banjo， 然后余佬就 violin 同埋小提violin 同埋口琴， 系 咁完全系嗰件事嚟噶啦。咁所以你啱啱讲嗰个 guitar fingering 咧，其实嗰个系一个 banjo 嚟嘅 ，banjo 系 系啦。咁所以佢弹出嚟个感觉，一响嗰几粒音咧，你已经入晒画面，因为。所有西部戲都係用呢啲做 soundtrack 嘅， 係係啊係， 唔使諗， 係 因為一彈已經有咗個 feel 出嚟啦。 嗯， 係啦，咁就係呢件事啦。 咁但係嗰陣時諗即係叫做獨立開始揾嘅第一首歌，即係用西部做主題呢一個，有冇話大家即係坐低傾 brainstorm 嘅時候點樣就 come up 用呢個主題去行咧？ 我諗呢首歌本身我哋做嘅時候。唔好話獨唔獨立啦，即本身我哋已經好想 fulfill 我哋做 cowboy 嘅 fantasy， 即我哋而家係 nowhere cowboys，OK？ 係就咁啦，所以呢件事咧 ，nowhere cowboys 事世做英雄啊， 係咯，咁所以我哋就去決定咗，因為我哋之前其實有滲下啲 cowboy 嘢嘅，即譬如 That's Why 啊，或者時光隧，我哋都會有少少 country 元素喺入邊啦，即都係小提琴、口琴嗰啲啦，同埋個鼓嘅 pattern 啦，或者好似啱啱講，咁所以我哋去盡，因為。已經冇人可以阻止到我哋， 阻止到我哋嘅只有我哋自己。 係啊，我哋想點樣做就得啦。咁 總之我今次要著牛仔衫， 係 就係咁啦。 因為可能我 receive 到除咗啱啱講你哋嘅喜好之外，因為西部咧有一種即係、就是、一個沙漠好荒蕪，土地好遼闊，但係冇方向或者要尋找自己條路嘅方向。咁、我又覺得好似、咦，又幾似合。 係啊，你好啱。 其實係好流浪 feel 嗰件事，腦味好重咯，即係自己幻想嗰、那個。 係啊，即係幾 好啊！系好豪迈嗰种感觉咯，呢件事系完全系咁样嘅，系代表到我哋嘅。 系咁，所以就将啱啱你哋系咪就嗰啲，譬如西部啊，或者一个叫做好辽阔嘅流浪嘅状态，呢啲 keywords 就俾咗 Oscar 去帮你哋填嗰份词咧。 其实好得意嘅 ，Oscar 咧，佢问佢听完首歌之后咧，就咁叫我俾个即系想写咩俾佢啦。佢话我俾呢个 description 俾佢咧，系有史嚟俾得最短。 你俾咗咩佢？ 嗱，我就你想写咩我？喺一个错误嘅时空入面，有班癫佬做紧佢哋觉得最伟大嘅嘢。完啦， 完咗。啲 pack 我狂徒啦。 哦，明白 ，OK， 得，即刻 get 到，系啦，系咁咯， 即刻收回先添。 所以我哋拍 MV 即刻写， 收咗钱啦。所以我哋个 MV。就係、是、一個錯，因為我哋著曬西部牛仔，攞立曬架撐，有槍有剩噶嘛。但喺香港喎、 完全錯誤咗嘅時空啦、 啊，喺個城市度。 唔係，我想講清楚啲先。嗱，你哋件衫咧係你借翻嚟嘅，我件咧係我自己噶。 我真係有嘅， 本身已經有 嘅，本身已經係有嘅。我本身著開呢啲衫嘅就係。 所以根本個年代同埋嗰個人物同埋嗰個背景都係錯噶嘛。係啊，所以我咪就去到盡啦。人哋話我哋啲音樂同而家時代唔夾。 擺到明啦， 係咯，即係有啲唔同嘅空間你營造緊啊嘛。 咁我拍戲，我中意拍古代都得㗎， 係 冇拍係啊，拍恐龍都得㗎嘅，係。 咁所以咁就俾阿 Oscar 聽嗰時，嗰個係咪個曲風上面就係 已經 係 咁㗎啦？ 係啦，咁所以佢就可以即係有嗰個畫面出現咗。咁但係去到即係頭先遲嗰個就同 Oscar 咁樣講咗啦。咁到去到即係收到翻嚟嘅時候，係咪就真係哇不得了啊？即係雖然我俾嘅 TVS 好少，但係 其實完全寫中曬嘅，因為佢同我。真係好熟嘅， 係 佢都好清楚我一直以嚟即係嗰個心路歷程啊， 嗯、 即係有公司啊離開咗之後嗰種忐忑啊，或者嗰大致係乜嘢，佢完全知道曬，所以佢就將我心聲擺落去，非常 咁、嗯、其實喺即係曲嗰度，即係初頭作曲即係未編嘅時候，作曲嘅嗰個部分，我好記得上次最後啲搖滾咧 ，Van 衝住涼嘅時候咧，咁就咩啦？咁今次呢一個曲即係一開始嘅時候係點樣樣？係一個咩嘅場景咧？ 嗰次我 有冇印象？ 都系屋企噶啦，呢啲位即系得攞支木吉他喺度， 系 应该系睇完啲西部片啦，咁之后好豪迈嘅感觉啦， 系 好想骑马啦，嗰种感觉咯， 系啊， 就系、是、咁样， 系跟住就开始就玩嗰个旋律啦，开始。 其实旋律一同埋个吉他一齐嚟噶啦，咁、我就弹俾佢听，喂，我想玩真系 country 嘢、今次去尽啲喂，听攞支 banjo 出嚟啦，正，咁就已经系有件事， 就可以攞出嚟啦，跟住嗰支嘢就 冇错，摆好耐啊， 等咗好耐， 系啊，咁头先讲我估嗰、那个即系 非常好决斗嗰、那个， 系好想知啊呢一、這个，即系好有画面，因为我觉得成个编曲都， 因为其实即系西部你点会少得你决战呢 系咯， 冇错，系冇得把枪 呢个噶嘛， 差啲靴嘅声冇摆落去咋，真系。 其實我開頭諗住再錯啲嘅件事，即係我哋話錯誤時空啊嘛，咁不如我哋一個著住牛仔嘅衫嘅人，即係好似人哋去酒吧咪推開道門，咁之後啲人喺度打緊啤牌，飲緊威士忌，飲緊啤酒望過嚟，之後就要打鬥咁樣噶嘛。 係， 開頭諗住啊，會唔會係有個牛仔推門入咗個酒樓邊，之後有啲阿叔喺度食緊燒賣，打麻雀望咗過嚟，即係嗰個錯嗰個感覺要喺度嘅。 係， 咁但係佢哋覺得太過分。 係啦，音樂就唔同會打著英雄傳嗰種。 因為我哋填咗份詞同埋編曲之後咧，覺得件事係認真嘅。 嗯， 係唔好搞啲咩事啦。好啦，我哋真係去翻西部啦。咁 係， 咁即係一定要有決鬥啦。咁但係呢個決鬥咧，都係有啲搞笑嘅。 係， 就係其實咧，今次個吉他 track 裏邊咧，我哋就再邀請多一個絕世高手嚟幫我哋手嘅。就有 Jason 佢喺入面 哦， 所以嗰個決鬥咧，除咗你啱啱講嘅鼓聲咧，就成件事都係鋪排緊佢一個決鬥啦。其實那個決鬥咧就喺吉他 solo 度，你聽清楚啲咧，係有兩支吉他唔同嘅 texture， 唔同嘅 touching 啦。咁一個就係 Ken， 一個就係 Jason， 佢哋兩個就係決鬥啦。而喺 MV 入面咧，就係嗰一刻遇到兩個絕世高手狹路相逢。然后大家掹枪掹出嚟嗰下变咗支吉他 哦，因为我见social media 上面你哋唔同人有唔同嘅角色啊 ，Ken 就系神枪手，就话系一个高手决斗， 系啊，冇错， 嗰个高手就 系 Jason 佢 哦，咁即系同 Jason 区喺呢只歌合作嘅起源系 好得意啊，佢本身系由演员出道嘅，本身系拍 MV 导演啦，即系纳沙杰我嘅 friend， 系 咁咧，佢就喂。你哋嗰個決鬥者啊，我邀請到個絕世高手嚟同阿 Ken 槍戰我， 係 槍戰，我話邊個？Jason Curry咁咯，槍戰 咁勁手， 佢有興趣，佢真係想做牛仔，我好啊，叫佢嚟拍。咁之後發覺叫佢嚟拍完個拍槍戰嘅時候， 唔係佢真係話好有興趣嘅， 佢係啊係啊， 咩我嘅正啊， 你擔心啲啊， 佢係俾吉他擔唔咗嘅演員嚟啊，係啊，即係佢話有得做牛仔咁就正啦，嚟拍幫手啦，咁嚟到我哋先喺度諗緊，冇理由啊，咁 Jason 佢嚟到唔通真係揸槍咩？冇理由叫到佢嚟，之後我就諗緊話，喂，其實不如叫佢揸翻吉他啦，咁但係因為嗰一刻我哋已經錄咗。我同阿 Ken 嘅決鬥啊， 係 即係我同一人一支咁樣啦。咁冇個理由叫阿 Jason 區要扮我， 要扮彈佢嗰句， 咁 係 一個非常 respect 呢件事啊嘛。你叫吉他神嚟， 係神喎 ，Jason， 唔係咯， 個名你叫啊，真係個名出生已經係咁 Jason 啦，已經。 咁我哋就話，喂，不如咁樣啦，不如呢條 line 你彈翻啦，我退下戰線啦，我又交翻俾阿 Ken 同埋你嘅對戰啦。咁佢又有話興趣，咁啊錄翻俾我哋咯。咁啊，所以我哋件事係延遲咗，因為等埋佢條 track。 哦， 系啊，所以拍 MV 嗰人系好正噶，佢两个拍嗰个对决嘅时候咧，阿 Ken 系完全掩盖唔到佢嗰种嗰种开心同埋兴奋嘅。 我终于可以喺镜头前面做到俾大家睇啦。 佢决斗 suppose 系咬牙切齿噶嘛， 系 两个呀 笑騎騎啊，正啊正啊正啊，兩個好似識英雄仲英雄咁樣，即係啲話你喂你哋兩個唔好喺度拍拖咁先啦， 你哋太似 jam 嘢啦，你哋兩個真係好似 jam 嘢咁樣， 對穿牆嗰種咁樣， 係啊，嗰陣好正啊， 係。咁其實喺呢一個，因為音樂上面都好有故事性啦，即係頭先有提到有你哋唔同嘅角色噶嘛，我覺得即係睇翻啲造型相嗰啲咧，其實都幾 match， 即係有走鬼遇到咗走鬼啊嗰啲。 我第一次睇真係笑喎。 邊個諗出嚟嘅？主要係有冇話？ 導演咯，因為導演太熟悉我哋啦， 係 佢都冇選擇嘅情況底下，就已經俾人安咗走鬼落嚟。 根據呢個真實人物性格嘅， 係有啲係跟，有啲唔跟嘅。你諗下 Ken 嗰個人物性格 description 係喜怒不形於色喎。所以啊，導演同佢講：喂，其實今次最難嘅就係你成個 MV 你唔可以笑啊， 成個 MV 唔可以笑， 不形於色，笑得唔開心咁樣， 你要好認真，咁你真係唔笑得嘅。 係啊， 呢個就係佢最難嘅挑戰。 跟住呢就金牌打手，我記得佢唔知打開 佢打開係啊搏擊嗰啲啊， 係咁，所以呢個就可以襯翻。 係啦，所以今次所有動作場面都交俾佢。 嗯。 而我哋所有人最難唔係演技，今次係流蘇。 哦， 系啊， 因为咧，导演同我嚟讲，喂，你哋唔可以咁 modern 嘅样，唔可以咁青里白净，起码都要有翻少少啊，鬚根啦咁样。 系， 咁我心谂死啦，我真系流嚟流去都得几条毛， 好少见你有 真系鬚啊！我唔剃几日都冇嘅，都冇事嘅。 唔系，但系佢流苏好似清兵咁样啊！ 系啊，两撇鸡啊， 系啊，佢真系两撇咁样流出嚟。 我流咗一个月先去拍一个人哋好似。朝頭早唔記得剃鬚咁， 其實同埋 Andy 都係好似嘅，你同 Andy 都好似清兵嘅。其實我見到你兩個好成好笑啊， 尷尬啊！ 係啦，邊個流蘇最好睇？你估話你咁樣喎 ？Hanson 啦， 個個都叫佢 keep 住呢個造型落去，但係佢一拍完剃啊，我話點解剃啊？佢飲湯嗰時候好煩啊，即係會黐到啲湯喺個面度。 佢都有啲 concern 嚟， 剃鬚 好尷 尬， 估唔到啊！係 啊， 咁咧 MV 裏邊就會有一個故事大家睇到啦。但係如果去翻嗰個編曲上面的故事，剛才即係講話會有決鬥啦，但其實裏面是不是不同的 verse 和 chorus 在你哋去創作的時候，腦裏面都有少少一啲唔同的場口，其實在裏面是呼應翻個音樂嘅咧。 係啊係啊，因為咧即始終成件事就是你要闖出一個新世界啊嘛。係，咁你難得你就係要同自己的過去啊，或者係所有同個世界去戰鬥嘅。咁所以件事係都好似係最後的搖滾嗰種，有少少軍鼓啊，或者係好燃燒人哋個內心嗰、那個。嗰、那個精神嗰種感覺 係咁，所以去到最尾，我記得係唱到最後粒音之後，佢 sharp cut 咗 啊，係之後先入翻一個 outro， 係啊，嗰、那個係點樣嘅設計？嗰、那個又 係嗰、那個就係突然間，因為我哋個歌詞係首先係 we are nowhere 啊嘛， 係 係，然後去到嗰個位係 we are now here， 係呢、這個拆得好好呢、這個，拆得好好呢、這個。 咁因為我哋 now here records 係我而家開咗間公司啊嘛，咁就係有 double meaning 啦，即係我哋而家喺度啦，或者我哋而家就係、是。我在音樂啦，咁樣 係， 咁嗰個位就係停一停，俾人，喂、哎，係啱啱呢個歌詞唔同咗，咁、等人哋消化，有啲時間消化，然後先去翻一個騎住馬入夕陽嗰個畫面嘅音樂， 係，好似大戰完一輪之後贏曬啦，啲人瞓曬喺地下啦， 就行去新世界咯。其實你就係幻想嗰啲牛仔編。套套最深尾都係騎只馬去夕陽啊嘛，就係過去啦。 咁頭先講話，因為今次喺自己個錄音室度有啲聲音上面嘅 setting 等等咧，都會唔同。咁今次呢一隻歌有冇都有一啲嘅新嘅發現，套用咗喺錄音嘅時候用到？ 我得一個發現嘅就係咧，你嘅器材越貴咧就越好聲啦。咁我哋今次錄呢首歌，因為我哋好有錢嘅關係，我哋個 budget 好高。我哋揀選咗幾支50年代、60年代嘅吉他去錄嘅，咁樣就啲同埋啲麥 p 全部係60年代嗰啲咯，即係咁我哋因為真係好有錢啊， 完全聽得出啱聲啊，直 頭係啊，咁我就知道係越有錢去錄咧就越好聲嘅，就係咁樣咯，係啊，呢個係我好我發現到好咯，翻咗8個月我發現咗， 直頭係一個真理 啊，真理 音樂嘅真理，係啦，咁所以大家可以聽到即係呢一首即係、由你哋去而家。呢、这、一個繼續五人行嘅時候，用呢個全新錄音室、全新嘅方向去做嘅呢一首《無處遊人》啦。咁、今年開始即係、一個新嘅開始啦，向住夕陽啊，或者日出啦，唔好夕陽去到咁衰啦，向住日出咁樣行啦。有冇話即係嗰個 plan 會係點樣樣 咧？我哋其實即係之前半年即係冇 show 出、冇歌出嘅時候，我哋其實已經儲定咗一扎歌嘅。咁、我哋而家仲傾緊之後點樣鋪排啦。咁但其實下一首歌已經 ready 緊㗎啦，即係已經開始錄緊音㗎啦。 哦， 咁其實就係我哋年底會有個 show 啦。咁其實嗰個 show 嘅主題曲嚟嘅。 係 ，OK， 進發咯。其實我哋 一直以嚟就係想 keep 住有一個資源啦，好緊要， 係 同埋個火去繼續寫新嘅歌，去挑戰自己嘅唔同聲音，同、埋有咁多 show 出咁多 show 咯。 嗯， 呢兩樣嘢係一直以嚟都係最想做的、 不斷錄音、不斷出 show、不斷咁出碟， 因為兩樣嘢都係對對 band 嘅進步最大幫助嘅兩樣嘢，錄音。出 show 系啊，记录啊，记录啊，好紧要，记录真系好紧要。 嗯， 咁所以大家就可以一起迎接 Noah Boys 嘅新世界啦。 冇错， 呢一个系啦，亦都可以睇下佢嚟紧今年唔同音乐，头先讲啲出 show 啊、碟啊等等嗰啲，大家可以 keep 住留意啦。今日再次多谢 Noah Boys 嘅 时势做英雄啊，因为我哋真系 冇错 ，Boys Noah 靠 Boys 时势做英雄啊， 即系全世界都玩 country 啊，跟住 Rock and Roll， 喂， 麻烦 啊，但系唔系个个咁有钱啊嘛， 佢哋有啦，佢哋而家。袁弘啊嘛， 系啊， 我哋杀咗啲对手，袁弘攞笔钱咪可以做音乐。好，今日就系得两位 ，thank you。 在这转换着上马靴，心破碎。腰间挂把匕首，擦色马鞍装身完成。灵魂红红地烧，一股劲冲破荒山峭壁。却见现世间成钢筋，到时不见到可能性。人人沉闷的绝情。哦哦哦哦哦哦放纵了我，世界重整。错字亦放肆，错判亦血拼，在沙砾间走音风声。处处踏脚印，处处为证。You can never break us apart, 'cause we are nowhere。弹着旧歌，穿不过心里一双耳朵。只叹我早上好，以这吉他更困惑。茫茫无谓日子，把这里的各位给绳索。听我呐喊声，爱上命自由，哪怕惹大祸。竟然沉默真是傻。哦 5中新聞之前聽過 Nowhere Boys 的新派台作品，無處有人，聽日5點再見，拜拜。